不是娱乐节目，雨后会天晴，我知道有你陪我爱，像一条未知的路，这夜梦的长度，我们去追求幸福。 歌名叫幸福公路，但是听着车速可是不太快啊，就是比较慢慢悠，所以我觉得适合晚高峰，此时此刻一边听着一边那个头像拨浪鼓似的，就往一点，哎，这个感觉。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大家来提提气，因为我们有王牌福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内容是什么呢？ 新一季是由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时间呢会在2018年8月25号下午的2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举行的《平凡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选择一位朋友给大家发送2张， 特简单，只要回复“平凡”两个字就可以了。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蝶林的杰。 另外呢，下班路上的朋友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让我们知道你正在收听我们的 FM 974娱乐最王牌，及时的可以让我们跟你打个招呼。 对的，那接下来我们不妨用这个音乐来帮大家改变一下心情，因为据说颜色可以帮大家来冷静一下。 是 Monday Blue 吗？因为很多人都说星期是蓝色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会有点没精打采，忧郁的蓝啊。但是蓝色也可以是纯洁的、纯净的，或者说让人心灵呢会比较放松的。 是的，这首来自蔚蓝和袁娅维的《蓝色 Monday》。 咖啡最任性的滋味，再也完全寂寞的嘴，不花。 天，犹豫该怎么选。Wine no champagne， 哦，不设限，哦，月亮线，红红点燃夜色，让视线碰壁闪回，哦，沾一线，哦，染上一片，永远却不冷却，那微醺的女人味，一点点骚动已破碎。 是香港和内地的两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分别是卢蔚兰和袁娅维两个人的这个非常对唱《蓝色 Monday》， 也算是周一的一抹蓝了，送给你们。 蓝色的 Monday， 然后还有这个白色的感冒的老白， 对，旁边加一个橙色的我。 为什么是橙色的？ 就感觉好像这个时间段应该配橙色会比较好看。这个是。女生在选择衣服一样， 你知道你说为什么橙色的，我马上想到会说啊，给一个很浪漫的答案，你说啊，因为什么啊，什么音乐是橙色的，饮料是橙色的，就突然跑出来一个哦，因为橙色这个。 因为现在就是现此时此刻窗外的这个天气，应该配合橙色会比较好看，比较直白。 其实我做节目的时候不太喜欢就是表情包，现在要用一个哦呵呵。 好了，好，我们不妨问一下大家，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心情用一种颜色来表达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哎，你的脸现在是橙色的，就是白里透红啊，橙色。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推荐啊，来先来看一个陈坤和倪妮主演的新剧《天盛长歌》，本周二湖南卫视，讲的是这个当朝皇子和前朝公主的故事。 对，其实作为偶像剧播出的重要平台，今年的暑假档湖南卫视有点哑火了。接连两部新剧，比如说这个新流星花园和甜蜜暴击，反响都不是很好。但是这部陈坤和倪妮主演的《天盛长歌》，原名叫做黄泉倚天下。 对，反正这个是备受期待的，而且还有一些老戏骨加盟，比如像刘敏涛啊、倪大红啊、袁弘、赵立新啊，是演技派嘛，所以这个其实有望会为他们的收视率扳回一城了。 对， 另外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黄渤的电影，就是他做导演的电影《一出好戏》，领跑了上周末的新片票房和口碑榜。 对，而在本周五呢，又将会有一些新片上映，比如说动画电影叫做《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这是一部题材很新颖的动画片，因为主角是欧洲传说当中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 哦，反正就是电影的情节会比较好笑，看一个不一样的吸血鬼吧。 对的。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一出好戏》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是的。 这一次是黄渤和阿信的对唱。 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都在落叶，都在落 眷恋望。当每颗星星 这首歌听上去很阿信，然后很 Mayday 啊，很五月天，然后黄渤也加入其中，两个人的声线搭着还好像还真是还可以哈、啊，就是没有想到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俩在一起合唱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而且在这部剧当中，其实黄渤也有现声唱啊。 嗯哼，他本身就是一个唱功还不错的演员 加歌手。 怎么定义他？跳舞也不错啊。 现在又是导演。 对对对啊， 斜杠青年。 这首歌名字叫做。 当每颗星星， 算是他们两个这个一次成功的合作啊，是黄渤和阿信。哎，那个之前 Mayday 有首歌叫《恒星的恒星》啊， 啊， 他们的歌总是会有一种非常炸裂， 就要来到早上的感觉。 没有，就是突然最近对这个词比较觉得比较魔性啊。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老会这么说，非常炸裂啊、嗯！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就看到他突然觉得时光荏苒、嗯，对，就是《爸爸去哪儿》，对，就好像当时那个脑海当中那个，是叫 Kimi 吧，然后那个什么， 对对对， 你会唱小星星吗？ 对 不会呀、啊，就是那个场景还在脑海中、 嗯。对，因为这部综艺片应该算是亲子综艺类的鼻祖了。 嗯， 那么本周四，也就是8月16号，《爸爸去哪儿》的第六季将开始正式上线。据了解，就这次的嘉宾当中，依然还有陈小春和他的儿子 Jasper，、还有包贝尔和饺子。 嗯，反正上一季他们也参加过了哈。 嗯，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放哪首？我们去哪里呀？不要哈，换一下，换一下。我们节目的风格，这段还是要有一些这个 沉淀。 文艺最前排嘛，对不对？因为本周五的时候，音乐方面有一个特别推荐，就是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齐豫、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2018的北京站，就要在工人体育馆来，工人体育馆来开场。不好意思，嘴上有口腔溃疡。 因为这张专辑，回忆一下，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次专访嘛，它是在85年就已经出品了，是三毛作词，齐豫和潘越云合作的专辑，叫做《Echo 回声》。 Echo，Echo， 我 好。这次是一个时空的一个对接和重聚。 是的，据说这次现场的效果，舞美效果会非常的惊艳，而且让三毛笔下的这个金曲，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梦田》，还有《一条日光大道》《橄榄树》，都会重现舞台的。 对， 而三毛也将以跨时空的方式现身。 对，最近我们也会让大家来听听看，在那天我们现场聊这张专辑或者说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潘越云和齐豫他们是怎么说的啊、而现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首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中的经典。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梦田， 潘越云，齐豫。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是我心里的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个种子，是我心里的。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感冒的白杰， 我是还算正常的艾克。 这个其实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多少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季节交替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 是的，尤其这两天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天气有点闷热，但是昨天开始一直就持续降雨。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对，然后如果今天你觉得我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的话，也请多多这个包涵，因为嘴里面长了一个很大的溃疡啊。 但今天听你就是感冒的声音，鼻音还挺重的，然后听起来还挺有磁性的。 我就是特别不希望每次都听到这样子的鼓励，你知道吗？而且我记得好像以前当中也印象中也发生过这样子的对话。不能为了声音有磁性就特别去感冒吧。接下来这首歌有一个还挺有趣的前奏。 对 ，How Long Little Tomato， 一首很有趣的歌曲，也算是在第一个时间段为大家来放松一下情绪吧。 你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字所以选的吗 ？Pink Martini。 这是哪个点儿就开喝了？ 粉色的马天尼、 好吧，别忘了大家开车的路上注意安全啊。然后千万不要因为这首歌迷醉。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去跟我们联络，如果在副驾驶或者是有空，腾出手来发微信，请联络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2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他的琴。 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有声版歌词朗诵活动。再来关注歌手许靖韵的首场 K 歌之王音乐尊享会近日在北京举办，当天许靖韵演绎了多首代表作，尽显唱功实力。尊享会伊始，许靖韵以一首自弹自唱的《白玫瑰》作为开场歌曲，她精湛的空音技巧和低沉完美的声线极具感染力，瞬间俘获了所有到场粉丝的心。随后呢，她又接连献上了《男人 KTV》《小半》等多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更配合直播的线上互动，满足了粉丝点歌的小愿望。吉他弹唱了个人专辑中的主打歌曲《琢磨》，令粉丝大呼过瘾。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广门桥到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南三环丰益桥到杨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突然间觉得你这个单元开场的时候还挺利落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你不是长溃疡了吗？ 我怎么就溃疡？我就不利，当然不利索了。重来，这不都不对，不是。嘴疼，谢谢我们这个公众账号上面这些可爱的听友， 真的 谢谢小麦穗大夫啊，什么推荐 VC 片啊， 还有李米 啊，李米大夫啊，李米大夫，你确定你这靠谱吗？ 怎么 说那个？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一个得了溃疡还能吃辣火锅的方法。首先，你这个推荐就是想折磨我，然后说吃之前先狠一口度数特别高的白酒 啊，是有杀菌的作用吗？还是麻痹了？ 就是不是麻痹，我直接晕过去了，我估计啊，已经不是麻痹的那个问题了啊。还有听友，反正各种推荐嘛。 对， 在此要很非常的感谢你们啊。 嗯， 推荐漱口水的周大夫周可以，谢谢你们。好，既然你们推荐给我一样，我也要推荐你们一样啊。 对， 这个治不了口腔溃疡，但是呢，可以治这个生活的这个平凡生活里面的无聊和贫乏。 对，陕西人艺经典力作话剧《平凡的世界》将会在10月13号或到14号晚上的19点，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3度上演。 对，口碑很不错的这个， 这个陕西的这种这个话剧啊，金秋十月，我觉得可以借这个话剧来震撼一下自己的心灵。 是的， 这个话剧是孟冰编剧，龚晓东导演啊，这是陕西人艺的力作，就是基本上陕西人艺的老中青三代的实力演员来打造的。 对，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搜索《平凡的世界》。 嗯。 然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发这个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大家可以编辑平凡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啦。 好的，再次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如果想联络我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就是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歌 Chemical Bus。 嗯， 是一首和汽车有关的化学反应的歌。 Like spinning wheels, and it's like every day for the morning bus. As I almost fell asleep, she caught me and sitting by me. The electricity goes through, my body is going to shout. 觉得对于一个贡献过一首年代流行金曲的乐队来说，他们需要打败的人不是别的乐队，而是他们自己。对于逃跑计划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让自己能够最终不逃跑。 这就开启了尬聊模式是吧？ 没有， 你讲了个冷笑话吗？ 对啊，是啊，天气热嘛，因为逃跑计划就不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嘛。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歌手也好，或者作为这个演员也好，其实都会有个痛点，就是怎么去战胜自己曾经站在山顶上的那个作品。 哦， 啊，比如说夜空中最亮的星，你说我们可能听太多遍，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唱啊。 对，那我要说这首歌曲也是出自那张专辑，会觉得有点意外。 所以就是不意外，就是很难。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中间放过逃跑计划的很多的歌， 嗯， 包括再见再见啊等等等等，就是好像还真的很难再续上一首全新的一首金曲啊。我说金曲这个事情可遇而不可得。 对，而且你刚刚说这首歌曲有点像 Coldplay 的歌， 嗯，哎，有点像 Viva La Vida 那个感觉。 对对对， 嗯， 对，总之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坐在公交车上听。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至少他们在尝试嘛，就是我觉得原创，然后就是有新的一些动作， 嗯， 就怕有一些吃老本的然后没吃好。 哎，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看现在的这个电影市场经常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除了没有让我去演这个匪夷所思的事没发生，基本上什么事儿都见过了。比如说我们通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们学习到原来锁厂还有这么一说， 就幽灵厂嘛。 对， 然后通过后来的我们，我们又学习到什么了，原来退票也是一种创造票房的一种手段 呀。你说这个啊，后来通过阿修罗我们又学习到了什么叫做36计走为上策啊，就跑了，就对吧。 而就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们又亲眼目睹了一波新的营销操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要说到这部电影，欢迎大家来收听你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好，好男人就是我，我是 谁？白小贤。 就是曾经的很多人心中的这个也是暑假经典，或者说会觉得消遣的神物，那个电视剧翻拍了电影，然后呢还未上映就陷入抄袭门，上映两天又传出大规模退票的事件。 对，自从上周五上映到今天，爱情公寓好像这个豆瓣上面的评分是2.7分。 哇，这个居然比不上现象级的电影逐梦演艺圈之纯净心灵 呀。这但是有很多观众看完这个爱情公寓之后纷纷跑到那个导演毕志飞的微博底下留言说，哎呀对不起啊， 哎， 有必要向你道个歉啊。 对，毕竟人家是故事是原创的呀，选你了呀， 这就很尴尬了。 哎呀，这个烂片儿不可怕，可怕是爱情公寓的烂，它还不只是出在影片的本身，当然本身也不值得恭维啊。就是对于爱情公寓集中的批评，主要集中了一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对， 就是它其实不算是爱情公寓的这个正版的电影。 对对对，因为它算是实际上是一部盗墓电影，原名叫做新次元的冒险家，而剧情也和爱情公寓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几个爱情公寓的主演突然拿到了主角光环，然后穿越到盗墓笔记当中去拯救袁弘扮演的吴邪的故事。 现在你知道电影的口碑酝酿的多快，凌晨开映睡一觉起来第一波的口碑就影响票房了。就是很多观众就指责啊，货不对版啊，包括中途退场什么的，还连个抄袭都不是啊之类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像听听看这个导演是怎么说的啊。导演伪证表示说，我们就是皮了一下，还说我们知道大家是喜欢看我们皮的，这真是爱情公寓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脑洞。 当然底下的评论也特别的精彩，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影上映之前有很多粉丝还在维护爱情公寓，说不管什么抄袭不抄袭的，这就是我的青春。但是看完电影之后，这个卖情怀的声音好像占了主流。 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他们说的是真的，因为很多人的青春都是如此。当我们总以为自己的青春无比的绚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青春也是一地鸡毛啊，是如此的不堪啊。但是口碑成筛子了，票房依然超过5亿，真是有种说不出的酸爽啊。 心太急等不起，还要讲道理，快说最后一句，相信但要真的，心与心没距离，谁要装神秘，麻烦你出门就完毕。看起你有频率，就连呼吸都有点力，想一想想与你心电感应，黑到心电在感应，永远要突破恋情，别再等待他开心，黑到心电在感应，友情是在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了《爱情公寓》电影啊，这几天其实网上还有一个热点，就是东方卫视一个节目叫《相声有新人》，然后一对来自上海的交大，上海交大的这个博士夫妻上台说了一段相声， 是 啊，好像之后的一个点评环节呢，有点不太如意，情绪很激动，基本上就要和评委郭德纲吵起来。 这个博士夫妇说相声，本来这个标签就特别醒目，就两个这一对人上了台之后呢，就带了自己写的三本书赠给郭德纲，就分别叫做《相声》《校园相声学》，还有《相声的有限元》和《逻辑搞笑实录》。他们要颠覆什么呢？就是传统相声当中的一些戏码，一开始就特别足。尤其是夫妻俩当中的李先生自创了一个相声公式，他说笑是可以计算的。 就是这个公式能计算效果， 对 吧？啊，然后基于这个公式来创作相声，实现稳定量产啊，写了已经500多段了。这个其实现在我们到处在听啊，什么大数据之类的，那他们是来凑热闹的吗？哎，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现场表演也是来自于这个公式，讽刺了当代相声抄袭网络段子，笑点陈旧。 对 啊，不过我在想说，为什么要和评委郭德纲吵呢？是不是 能吵得过吗？ 这不是这事儿，你去找于谦了，对不对？再不行去找于谦的话，没忘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郭德纲首先对于这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啊，他说如果你的公式都能商演，那你一个体育馆那么多观众，你都让他们笑，这才是成功， 是 最终就把他们淘汰了，但是他们好像自己有点情绪啊，不太满意。 对，总之是几番唇枪舌战，不太服气，最后带着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你将高攀不起的情绪离场了 啊，还撂一句话，我们走着瞧啊。对话比较长，截一段听听李博士是怎么解释他的这个笑话公式的。 一直注意你们俩这背心上这写的，这是一个公式吧？ 这是一个公式， 这是我在那本书《相声的有限元》里写的效果预期总公式。 这个你让我明白， 让我简单讲讲吧。 对对，你说说怎么回事。 我们在说相声之前要先模拟一下观众是怎么笑的，是不是笑得开心啊，哪个地方是不是需要调整啊，所以我就把工程学里的有限元理论的所有的公式全部的一个一个的就是类比的到了相声上，然后就做了这一套公式。观众的笑啊，就是观众能笑多久，它是按时间算的。比如说哈哈哈哈笑很长，那么算一个比较大的效果，那么它呢应该等于一个效果质量系数乘以的效果，观众到底笑多长时间，这个系数呢等于我上面这项，这个笑的时间呢等于我下面这项。我们通过这种手法，就用这套公式已经写出了560多段相声，所以您说不认识我们 好奇怪啊。 所以我们在想您可能会认识我， 您问问回去问问于谦，他肯定看过 啊。我回去我得好好的问问他啊，忙着什么一天到晚这是啊。 这段什么内容？ 原因呈现，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大致听清楚了。就是郭德纲不认可，不代表其他人不认可。那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月之前吧，在央视有一档鼓励创业的节目《创业英雄会》上，其实这对夫妻就已经登台过了。而且依然合说了一段相声。而其中呢，李红叶也介绍了说自己的团队想要融资200万呢。 号称团队每年稳定写相声150段， 公众号几万粉丝，每天有一段相声，最终有8位投资人表达了投资意向，成功融资到200万。 呀，这个，你看我们要不然让小雪艾科每天给你做一碗炸酱面， 不是， 你也给我们写点儿。 我说冷笑话也行啊， 效果一样是吧？都是有公式计算出来的，反正对于他们来说，知名度哈、是打开了。 你沉浸在其中这个被埋没的愤恨，不如好好钻研我们的技艺。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相声还是脱口秀，让人笑，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因为喜剧它真的是有艺术存在着的，可能有一些大致的规律和套路，但是如果它真的能够量产成功，是不是真能如此，还是要看观众的反馈。这首歌是《爱情公寓》里面那首是吧？ 《爱情公寓4》当中一首主题曲叫做 Gentleman， 来自但爱玲和刘伟德的合唱。 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听听看你又发现什么。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秋天到了，各种展览会层出不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网友见过的那些奇特视觉展览。有一位网友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遇到的，作者呢叫做 Felix Gonzalez Torres， 题目叫做 Untitled， 中文译名为无题。设计者是为了纪念去世的男朋友 Rose 做的一个糖果装置，据说所有的糖果加起来的重量等于男朋友健康时的重量，所以如果有人把糖果拿走吃掉，展馆会进行补充回到原重，可能是想帮助对方一直保存健康吧，寓意倒是还挺感人的。还有就是在英国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涡轮大厅展出的作品有一亿颗瓜子，据说这一亿颗瓜子的重量超过了150吨，从5-6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备制作了，是景德镇1600名熟练工人历时2年多才完成的，因为每一颗瓜子都要经过30多道工序，纯手工制作。反正作为一名吃货，手握一把不能嗑的瓜子是很生气的，因为他们都是陶瓷做的。奇特的展出还有谢德庆的5年一见，这种行为艺术算不算呢？题目叫做一年行为表演1978到1979，简称为笼子。他是在工作室当中建造了一个11.6×9×8英尺的木笼子，而且并将自己孤独监禁其中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呢，艺术家不交谈，只阅读写作或者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在这件作品的展出呢，每个小时他会打卡一次，一天打卡24次，会持续一年。还有一个展览就在上个月来了北京，现在还在参展当中，是来自日本东京 Naked Incorporated 经典之作，叫做寻梦海底20000里深海之光的视觉展。如果你喜欢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为了身临其境的深海体验，观览的时候采用了螺旋式下沉，真实的雪花会一片一片飘落下来。重点是这家公司背后的创始人村松亮太郎长得很像金城武。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就分享这么多奇特的展览，对于行为艺术建议可以远观，不建议亲身体会。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嗯，今天的问题来了，我们的王牌新发现之后，待会儿的白给100块的题就是， 问一道有关于相声的题吧。请问郭德纲的搭档是于谦吗？ 你要说他稳定 送分题， 稳定的搭档，因为他曾经有很多搭档，那个捧哏啊。 稳定的搭档是于谦吗？ 嗯， 是或者不是？接到我家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太简单，太简单，太简单。Rock and roll, yeah, said, hey, watch.

在我们的王牌福利百个一百块开始之前，另外的王牌福利内容依然要说一下，本节目的奖品也有新艺剧社廊坊文化有发展有限公司提供。2018年8月25号下午的2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平凡的世界》读书会，门票2张。 对，所以我们今天照样会给大家来放送，大家只需要编辑“平凡”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好，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就要开始了，我们现金200元的红包正在等待。 嗯哼，我们来接待一下 ，Hello，Hello， 哎，你好，老白，你好， 嗨，你好， 怎么称呼？ 你好，啊哈，我姓姚。 哦，对，怪不得，微信的名字叫做 Mr. Y 啊，嗯、Y 先生，你好， 对对对对，你好， 啊、 你好， 听我们节目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哈、啊，对吧？ 啊、关注不是太长，但是听你节目挺长时间了。 感谢你的支持，我也希望你今天能够。啊，这个加一把劲儿、啊，然后我们拿走这个现金，虽然不多啊，但是挑战的还是，比较这个 200块，其实已经足以了表心意了。 对，是 参与就好，参与就好， 加油啊！ 哎呀， 有难度啊，这个挑战、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羽泉有一首歌叫《最美》，对吧？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哦、我这个鼻音今儿不唱歌了啊。请问《最美》这首歌的第一句是胡海泉唱的吗？ 是吧？ 是吗？ 是吧？我也不拿不准。 这还挺难区分的。 哎呀，这怎么？ 对，是。 第一句应该是陈羽凡唱的。 是，所以 第一句你要想那个唱句啊，陈羽凡的嗓子比较高。Baby， 为了 这次。主要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 对，可能一下想到谁唱的呀？好吧，那就这样尴尬的结束。 不敢的， 第一道高兴题，哎，就已经就是被击溃了，怎么办？但是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与资鼓励，好吗？ 谢谢。 姚先生，我看这个你的微信的头像是非常美丽的晚霞，对吧？ 对， 这个夕阳西下那张照片拍得很美啊、 还行吧？ 对，是个摄影爱好者，还是就是？表示你心中有那样浪漫的部分在。 嗯， 不是摄影爱好者，只不过就觉得那个好看就拍下来了。 对， 哦， 随手一拍一看，人家都是大片儿。 对，很有天赋啊！好，谢谢你，再见。 谢谢，再见，拜拜。 好了，姚先生的这个问答结束，我们接入下一位朋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的，继续回到白给一百块。娱乐最王牌，我们这一段的问答呢，主要是这个有小小的5道题目是问大家的，然后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如果全部答对，就可以把当天的现金红包领走了。 对，如果答对一半的话，比如说答对第3道题，你就会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了、嗯、可以选择去或者继续。 对，如果中途答错呢，我们就选下一位，或者当天结束、奖金累积到明天。今天的第二位的参赛选手是谁呢？ Hello， 嗨， 嗨， 女生 啊，怎么称呼你？ 对，我欣欣就可以、啊、叫我欣欣就可以 啊。欣欣、啊、你好，欣欣， 因为我有朋友也叫欣欣， 叫欣欣的特别多。 是吗？ 对， 特别亲， 好多欣欣。 对， 我看到是一个女生，就心里稍微有点底儿了，因为第一道题是有关于女生的。 是吗？ 对。 是吗？好紧张。 别紧张， 最近有没有在追剧啊？ 啊，好，欣欣要加油啊！ 哎， 想到欣欣就想到欣欣向荣啊。对。好，你看这个笑的多么的啊！一般叫欣欣的都特别容易笑成这样啊。好，我们这接下来要答题了。嗯， 加油。 嗯，好的。 第一道题我来问你吧，电视剧《延禧攻略》继续霸屏，请问剧中心机 girl 尔晴的姓氏是钮祜禄氏吗？ 不是。 哇， 你看，你是最近有在追这个剧吗？ 嗯，没在追，但是我有看很多关于这部电视剧的一些评论，然后对这个就是这个角色大家都在吐槽他。 所以他的姓氏你知道吗？真正的姓氏， 反正不是钮祜禄。 嗯，对，反正不是钮祜禄，因为钮祜禄是那个就是甄嬛 啊。 对， 对， 他真实的姓氏叫做姓希塔纳什。所以这个问题中男女生回答起来比较方便。 哎，这答对了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第二题同样非常的简单，请听题：《爱情公寓》电影版正在各大影院上映啊，评分不高，刚才我已经吐槽过了。请问，《爱情公寓》的电视剧的版本是一共拍了四部吗？ 是。 哇。 刚刚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就认真审听了，你知道吗？ 对，我在听，我在听。 爱情公寓看过吗？ 我追过，但是我就是中间放弃过。 放弃过啊？放弃好。 对，就是不是经常，不是一集没落的在看，但是因为现在电视上不是经常在联播这种以前演过的电视剧嘛，然后有的时候会对播到这儿，我就看几眼。 对，行。反正电影我们刚刚说了啊，最好别去啊，不是，我不推荐，不是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啊。 对对对， 好， 那第三题， okay. 请听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当中，天公不作美，连续下了两天的雨。不过呢，这两天的雨也为我们带来一些清凉。有一首歌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请问这首歌最早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吗？ 三、二、一，是吗？快回答。 是。 哎呀，遗憾， 不是，因为这首歌最早是魏如云为电影那个《听见下雨的声音》演唱的主题曲。 你看这个题，我们要请问这首歌最早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吗？哎，这个哎， 不是。 对，哎，我都听出来这个艾科这个语气当中呢有一些啊、 小小透题。 对对对，好。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今天非常开心的欣欣啊，带给我们开心的这个欣欣的表现时间。 对， 还得有点绕啊。 当然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 谢谢欣欣，谢谢你。 谢谢。 最后一个，刚才那个特别简单的题目啊，郭德纲的搭档是于谦吗？ 固定搭档是于谦吗？ 是吗？ 必须是 谦儿啊，对， 好吧，拜拜。 对于郭登来说，谦儿就是他的男人啊，就是站在他身旁的那个男人。 是，但这次好像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谦儿哥没有现身。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叔范儿的歌，就叫做《Your Man》，你的男人。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s soft and slow.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There's no hurry.Don't you worry, we can take our time.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ind.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that's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Never loved nobody the way that I love you. We're alone now. You don't know how long I've wanted to.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that's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that was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现在终于可以唱出他这样的嗓音了， 因为有朋友真的觉得说第一句听出来的还以为是你唱的。 Yeah, I'm just a bee man. 你是在怎么保护自己的嗓子发那种那个气泡音吗？ 哎，突然就觉得是孩子就特别喜欢自己玩嘛，就是哎哦哎，三岁啊，三岁，突然一下三岁。 你今天是这个溃疡长在哪儿了？ 哎，你什么意思啊？揍谁呢啊？ 好吧好吧，开玩笑了。总之多吃维 C。 对对，大家都体谅啊。那个接下来我们要来，你没有听说过人生病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吗？ 对。 对吧啊， 智商会倒退。 谅解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段前奏，问一个题，大家准备好手机，然后把答案，只要回答答案，不用加手机号，导白节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我们是边听还是先说？ 哦，我们把前奏放出来的时候，同时抛出题目。 好的， 啊、来，哎，稍稍等，我们准备好了，来，准备，准备， 一 来， 二，三， 三，二，一。请问， 请问这首歌曲第一个字，歌词当中第一个字是什么？ 没想到吧？ 这个太快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我们刚才想了好几个刁难你们的题，后来想还是简单点哈。 对，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是来自哪首歌曲，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第一句歌词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告诉我们就好了。哒哒哒 哒哒哒哒。双双睁眼，在你的面前，再将我爱你温习一遍。我无法收敛对你的思念，若爱有风险。 今天这道题不简单， 是的， 嗯， 这首歌曲第一个字究竟是什么呢？ 对，因为我们刚才只放了很短的，就是歌首先前奏很短， 只有13秒。 对，所以说如果能听出来这首歌歌名的人啊，能知道这是什么歌的人，嗯，首先对这首歌应该是有一个扎心的回忆。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它在是在某一个季节形容某一种状态的。 对，我刚才还在问 Echo 说，哇，要在这样的季节放这个歌，是不是有点跟季节不太对称呢？ 嗯。但是听起来好像也还行。 对，关键是带着一些阵阵的凉意，还是那种心里的哇凉哇凉的那种感觉。以下的场景，我觉得失恋的人听了以后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嗯， 对。 所以这首歌曲是来自 David 陶喆《寂寞的季节》。 嗯， 第一个字是什么呢？是一种天气现象， 就是心里的一阵凉风啊。反正我们要做个提示，七夕快到了，这首歌不适合你们在那天听。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看着人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带着寂寞的季节，在这寂寞的季节。 不好意思啊，在歌里面加了一个屋子， 扬起我的记忆节。 哎，你们这首歌不熟吗？ 这首歌搭配你今天的声音，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不熟的人都是没失恋过的，都是幸福的人。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今天发来答案最快的是 贾倩， 恭喜你。

原创音乐话剧《胡同十二号》的故事发生在胡同的一家小面馆当中。店主老纪、追求音乐梦想的小六、抠门房东老谷、热心的居委会张主任，以及遇到情感问题的女白领圆圆，把一段段的悲欢离合娓娓道来。《胡同十二号》的故事写的是背井离乡的北漂，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解决永无止境的烦恼，而是学会如何适应这样的状态，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在绝望中寻找亮光。这部剧目前正在北京菊隐剧场进行首轮演出。音乐喜剧《麻男辣女诱惑你》将于本月14号起在雷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关于人生哲理的原创减压百姓喜剧，让观众减压的同时感受到生活的真谛。以麻辣比喻感情，既刺激又愉悦，既痛苦又快乐。这部剧的色调时尚和前卫，从舞台服装到人物事件都体现着当下最时尚和最流行的元素。发生在这些看似浮躁的麻男辣女身上的故事，同样折射出人性的脆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官园桥到天宁寺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南北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定慧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你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正好我这个感冒嗓啊，或者说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挺适合这个单元的。走心 的人， 哎，对，走心走心啊。但是因为嘴上面长口腔溃疡，口腔溃疡，所以今天的两个故事都你来讲吧。 真的吗？两个很伤感的故事。哎，因为今天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艾玛萧亚轩的《错的人》。嗯，因为有人觉得说八月真的是多事之秋，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月份好像就有毒，有很多荧幕面前的情侣都已经纷纷分手了。 嗯， 所以分享这两个故事是让大家更凉吗？ 你说那些人都谁？ 我们就不说别人的八卦了，好吧？ 对，你不要管他们嘛，对不 对？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生活。 嗯， 你身边的这个人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是你来说了算的。 嗯， 第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一次物理考试，有一道题我不会，我就用你的名字的笔画去猜选项，老师对答案的时候我竟然选对了，我抱着手机特别开心的跟你分享，你说你是我的幸运星。可是我后来才发现，我一直把你的名字写错了，我少写了一画。原来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错了。 第二个故事，他说，分手以后刚开始难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刚开始很平静，心里想着终于自由了，可是慢慢的却发现随便一个场景都有他的影子，以前的那些甜蜜会放大，再接着意识到那个人真的永远不会再对自己说那样温柔的话了，这个时候再难过才是最可怕的，从开始想念的第一天起，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

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回来了， 回来了，我们接下来来听好歌。 嗯， 当然是我们来轮流推荐，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所回应。当你听到你觉得不错的歌的时候，请你给个赞，不喜欢你可以说个不赞，没关系。 对，记得关注白姐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今天第一首歌我来推荐，因为这两天大热的那个中国好声音当中有一位选手，然后出现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他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时间轴》，然后我听了一下他的原唱也很好听，相信大家对于这首歌包括那个长相很憨厚的像樱桃小丸子的人应该不会忘却，所以这首原版是来自赵子画《时间轴》送给你们。 跟着时间走啊走，感受那不同，也许是你最爱的问候。你为什么皱眉头？是我看不够，那种表情实在太温柔。哦哦，你走后我总是想你，那些玩笑越发熟悉，你走后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我最需要的就是你。哦感受那不同，也许是你最爱的问候。你为什么皱眉头？是我看不够，那种表情实在太温柔。你说路没有尽头，可以留也不能留，因为这就是爱的痛。 太阳的梦谁能懂，只有月亮每天感受它梦里一举一动。我只想说你走后我总是想你，那些欢笑越发熟悉，你走后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我最需要的就是你。走后我还会想你，那些耳语渐远渐行，你走后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你。 嗯，挺好听。 来自赵子画的《时间轴》，有人说时间轴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它会让空间和时间变得毫无障碍。 嗯， 就像一条线一样，如果给你一个选择，让你去到未来或者过去， 嗯， 你会选择哪里？ 能选择 留在这儿。 选择哪儿也不去，是不是？ 对，原地踏步。 我觉得这个命题没有办法马上当下回答你，因为也有就是我会有很多感兴趣的时间点。 对， 但是最好的其实就是先弄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如果是假的，咱们探讨这个有什么意义？ 人家想说，哎呀，假如我中了5000万啊，这事开心一下就好。 但是梦想还是应该要有的。 对，你知道， 幻想。 这两天我重温的电影《星际穿越》 啊， 就是在最后那个五维空间那个空间里面，他不是把时间，就时间在那个五度空间里面，它其实是不是一个轴的啊？对，就像你说的这个时间轴，它甚至已经不是一个轴了。它是一个立体的， 对，它可以随意穿越的那个， 也不是随意穿越，就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嘛。 嗯， 所以你刚才推荐给我们的这首歌，其实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时间轴的概念， 非常抽象的命题来表达感情里面的困惑。 嗯，当然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也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分享了我非常喜欢他科恩的一些歌，然后当然今天是进阶版，是来自科恩的另外一首 You Have Loved Enough。有人觉得听了他的声音就是有种那个人声低音炮的感觉，而且有人评价他的声音是那种给耳朵做了一次按摩。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想说效仿一下老头的声音吗？ 没有，就是刚打开话筒准备说话，突然要咳嗽一下。 嗯， 我是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命题，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对于华语音乐来说，想听这样子的，可能是老头啊，就这样子这种就是这种范儿的声音，其实还挺难得的。 嗯， 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就是大哥李宗盛啊，就是听得如醉如痴，像山丘。 嗯， 这样子会好像要把一辈子的爱恨讲给你听的人。 对， 但是好像对于柯恩来说，这是他的声音。就天然自带一种诉说感啊， 对，就好像尤其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雨中来聆听，就是一个人在跟你娓娓道来一段爱情故事。 对， 但是中国也有一位歌手也可以称得上是人声低炮，赵鹏 啊。 嗯， 对，那是只是从声线来讲的一个比喻啊。但是我想，哎，不着急，因为我们可能喜欢的那些经典的啊，一些华语音乐的那些老将们， 嗯， 然后再随着时间的流逝，再过10年20年， 也会这样被传唱下去， 他们也会变成这个角度来去唱歌给我们听啊。 嗯， 这首歌叫做 You Have Loved Enough 啊，就无需要太多。好了，就是接下来我要推荐另外一首情歌，相对通俗易懂啊，正好下雨，就推荐 Rain 李彩桦的一首《爱一个人原来不易》，就是标准的流行音乐情歌制作体系的一首旋律还不错的歌。 今天晚上一个在想你。 旧照片，想起一起躲雨的日子，就算什么都没有，只是不能够在我世界里失去你的消息。如果你在心里这首歌，请告诉我你在哪里。爱一个人原来不容易，怎么一开始总是永远最甜蜜。 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比摩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九月三十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属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的，还剩下最后一首歌了。前面是李彩桦《爱一个人原来不易》一首情歌，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个二部舞曲的代表人物，他之前是电台 DJ， 他是 Craig Davey。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他的歌，反正我自己还挺喜欢的哈。很多很多的歌，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这首 Seven Days， 刚好一周七天，就是星期一的晚上。 For the time, I said the cost of a name, 6-digit number, and a date with me tomorrow at 9. Did she decline? No, didn't she mind? I don't think so. Or was it for real? Damn sure. But what was the deal? A pretty girl is 24. So is she keen? She couldn't wait. Cinnamon queen. Now let me update. Or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she loved to rendezvous. She asked me what we were gonna do. Some stuff, but about a moment for tomorrow. For a drink on Tuesday, we make love by Wednesday, and on Thursday and Friday and Saturday, we chilled on Sunday. I met this